甚至领域的副本经过这一昼夜该拿下的首杀都已经被拿光了，余下的全是50人团、100人团这样的更大规模的副本。这些副本职业选手组团的话，能不能越级杀过没有答案，因为并没有人去试。职业选手其实也不可能整天真就泡在网游里，这只是赛季中段赶上特殊情况的一小段休赛， 而不是赛季末的那个夏季。这2周过后依然有比赛在等着他们，可不能在这2周里玩着松懈掉了。选手群里和众选手随意聊了几句后，叶修也返回了游戏。 今天我们做什么？众人问道。做攻略。攻略？我做攻略，你们就抓紧时间练级去吧。 众人随即也就这么散了。莫凡一看今天貌似不打本了，顿时有些失望，不想叶修转头就交代魏琛：“啊，你带着去接着刷副本练习吧。”魏琛点了点头。他们星星战队没有职业队的那些专业的训练用的软件程序，所有的训练内容都是两人利用网游里的各种环境来实现的。 这当中当然不乏利用副本训练的内容，尤其是团队默契方面的训练。不过团队本的CD有限，不可能反复练习。不过这也难不住有心如此的玩家。CD有限，但号是无限的，各种职业的马甲号星星都有备着，各用马甲然后武装一下，团本之旅也就开始了。可是这样的话， 我们什么时候能练到75级啊？陈果有些疑虑。他们的角色本就不像职业战队的职业角色，甚至他们工会的核心角色那些24小时连轴转，现在可用的时候却也花在了用马甲号练习上。陈果觉得比较可惜。比起升级来说，保持每天的训练更重要。以我们的实力，下一场的对手不至于有点等级优势就打倒我们吧。 更何况他们还未必会有这种优势，我们的在线时间比起普通玩家还要强得很多的。陈果一听有理，于是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少了叶修，团队缺一人，不过星星现在工会力量也不完全是零，这召回一个人来补一下缺还是能做到的。不过缺掉叶修的这份战力，就不是寻常人能扛起来的。 单就叶修一直担任着的MT职务，那就是来个专门的骑士玩家也比不了。缺一队最后也没有找到MT职业，而是找了一个治疗来。MT则是由唐柔这个彪悍的妹子去担任了。一行人找了个10人团本，随即就刷了起来。叶修呢，却也在工会里揪了一队人出来。 一听是去刷75级副本，那报名可谓是相当踊跃。普通玩家这时候哪敢幻想75级副本这种事儿啊，哪怕是5人小本儿。而这军魔校有多大能耐，加了星星工会的人还能一点都不知道吗？昨天星星的这些人已经拿了各种首杀记录了，让工会里的玩家们羡慕不已。 今天听到军魔校居然要领他们也去刷本，虽然不是首杀，但也够激动了。工会里的这些玩家，相较之下还是陈果更熟一些，最后是由陈果推荐了几个水平相对不错的。带着小队进本，叶修随即就开始了对副本的详细研究。 他这次要做的副本不是曾经在第10区做的那种追求副本记录的效率攻略，而是力求稳妥通关的安全攻略。很显然，叶修这是想将星星的工会力量提早发动起来，否则只靠他们10人的话，想刷取到足够的装备武装他们，那不知要到什么时候去。带领几个普通玩家刷小本， 那比起带高手们一起，不知要费劲多少。但这样的正好可以暴露更多的问题，攻略也就更详尽。毕竟叶修这次的攻略本就不是给高手看的，就是给这些普普通通的玩家看的。 副本一趟出来，叶修的思路也不过有个雏形。单看几个普通玩家在这趟副本中拿到了一件75级紫装，就已经激动得要死了。五人小本里出紫装的几率就已经很低了，出橙装的几率更是飘渺。紫装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东西了。接着第二次、第三次，毕竟是要越五级杀怪，这对于普通玩家来说这实在太难，所以对于叶修而言攻略就做得更辛苦。一天、两天、三天，叶修做攻略辛苦，那边的团队中莫凡却也不轻松。叶修虽然不在，但魏琛指挥一下副本功力也是足够的，弄出一套需要配合的战斗方式当然也是不难。而对莫凡呢，魏琛不是叶修，没有他那样的避讳，是直接点名指挥的。莫凡既然已经发现他输出打不高的原因就是没有融入这种团队的战斗方式，于是对这样却战斗也并不如何抗拒。魏琛的指挥更是有好多地方让他豁然开朗啊，原来应该这样。不过明白归明白，对于还是初学初练的莫凡来说依然是错误失误不断，而魏琛的指挥风格可就粗暴许多了，白痴、蠢货、傻逼之类的用词是张口就来。队伍里谁是拿这些称谓最多的人？那当然是莫凡了。莫凡被骂的也是一肚子闷气，但魏琛骂他也不是无的放矢。莫凡作为一个十分讨人嫌的拾荒者，各种骂声当面的背地里也是听过不少，抵抗力倒是不错，一路下来也很难替自己争口气。但是 BOSS 一玩统计一出的时候，一直还是惨不忍睹。现在是十人团本，不像二十人团本那样不入体系根本都找不到位置。现在这本莫凡是自己发挥，之前也都比陈果逻辑打得要高些，但是现在进了体系，莫凡的输出成绩反倒连这二人都不如。好在他清楚这绝不是这种打法的问题，而是他自己的水平没达到这种打法的要求。莫凡继续努力着，数据一个 boss 一个 boss 的一点一点提升着。现在三天过去了，叶修那边终于出产了一份攻略，而莫凡这边也终于在输出统计上第一次碾过了陈果的朱烟霞和罗辑的美光，只不过这种成绩目前来说还比较飘忽，但对于陈果和罗辑来说这已经够令他们俩伤心的了。这总共也没几天，莫凡就已经差不多适应这种战斗体系了，这家伙的技术功底实在是太令他们这两个玩家级别的羡慕了。